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你们都听过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吗？这个成语夜郎自大是形容一个人自己以为他很伟大的，但是他根本是不怎么样的。夜郎自大的背景是这样，在汉朝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王国，就是夜郎。那么这夜郎国差不多在是汉朝土地的一个县的大小而已，但是夜郎的国王就是骄傲地以为他的国土比汉朝的还大。那么很清楚，这两个夜郎和汉朝很清楚哪一个大，当然就是汉朝大。但是当时的夜郎国王就是笨笨地以为他才大，所以夜郎就是自大的。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九到五十六节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，主耶稣是伟大的，我们也都知道这个。但是我们罪人常常就像夜郎的国王一样，认为我们反而是很伟大的。我们或许很容易承认在某些方面我们是不怎么样的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一两个技术或者恩赐或者兴趣，我们认为我们还是蛮不错。那么也许在那些方面你真的比一般的人好，但是这还不给你原因可以高傲认为你是很伟大的。你所有的好处，所有的祝福，包括所有的技术和恩赐，都是上帝白白赐给你的恩典而已。并且因为都是上帝给你的，所以很清楚他是伟大的。我们如果跟他比的话，就像夜郎跟那个汉朝比，我们真的是不怎么样的。如果你真的是伟大的话，那么你就不需要一个伟大的主耶稣。但是你如果反而是不怎么样的，那么一个很伟大的主耶稣就很适合你。我们现在看我们的经文，最好我们先看我们的经文的上文，了解一下我们经文的背景，也是我们在查经班所看到的。在前面一段，一位天使加百列告诉一位童女玛利亚，她要生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会很伟大。天使说玛利亚的儿子要伟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上帝要把他祖先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玛利亚的儿子真伟大。玛利亚自己呢，她反而不怎么样。加百列跟玛利亚讲完之后，玛利亚就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玛利亚真的是像天使所说的一样蒙恩了，她能够这样谦卑地接受这样的任务，她能够这样相信天使的话，只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。求主怜悯我们，使我们照样领受到他的恩典，因此相信他的话，也很谦卑地接受上帝给我们的任务。好，天使说玛利亚的儿子会很伟大，那么这个伟大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马上，玛利亚应该就是那时刻天使告诉她她要怀孕，并因着上帝的恩典她相信这个话，应该就是那时刻玛利亚就怀孕，圣灵借着上帝的话使玛利亚怀孕。耶稣的一生已经开始了，并且他已经是很伟大的。我们从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也就看到这一点。我们看我们的经文之前，应该先介绍一下一位年老的妇人伊丽莎伯。这伊丽莎伯是玛利亚的亲戚，是撒加利亚的妻子，也是施洗约翰的母亲。 但是玛利亚去看他的时候，看伊丽莎伯的时候，约翰还没有诞生，他还在他母亲的腹中。这时候伊丽莎伯怀孕了六七个月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，从第三十九节开始。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，来到犹大一座城，进了撒加利亚的家，问伊丽莎伯安。伊丽莎伯一听玛利亚问安，所怀的胎就在她腹里跳动。伊丽莎伯且被圣灵充满，充满高声喊着说，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，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。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，这是从哪里得的呢？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，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。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，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。玛利亚的孩子已经是很伟大的。当她妈妈跟伊丽莎伯问安的时候，施洗约翰在母亲的腹中就跳动了，这是很特别的。这个六七个月大的胎儿约翰，当他听到那一两个月大的胎儿耶稣，当他听到这个他的母亲的声音的时候，约翰就跳动迎接耶稣。耶稣已经好伟大。我们看他是伟大的，也是因为圣灵充满伊丽莎伯。我们已经知道圣灵使玛利亚怀孕，现在同样一位圣灵充满伊丽莎伯，使他知道玛利亚腹中的胎儿是他的主。对，这一两个月大的胎儿是伊丽莎伯，也是我们所有人的主，就是伟大的主耶稣。人若知道这一点，一定需要圣灵充满他，他才会知道。但是圣灵就是要我们认识相信耶稣是主。圣经说，若不是圣灵感动的，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。耶稣在哪里，圣灵就是在哪里，是要人相信耶稣。并且圣灵主要的工作就是使人信耶稣，并保存人在这个信心里面。耶稣很伟大，圣灵在这里给我们作证。好，我们的经文接下就是玛利亚所唱的，也是我们自己刚才所唱的所谓的尊主伟大颂。在这首诗歌里，玛利亚强调她自己是不怎么样的，她只是一个卑微的使女而已。但是主上帝是很伟大的，她腹中的胎儿也是很伟大的。上帝也为玛利亚成就了大事，就是让他当我们伟大的主耶稣的母亲，并且上帝借着这位耶稣就拯救了玛利亚自己和我们所有的人。玛利亚也说，上帝做这个赐下主耶稣，就是应验了他给以色列人的应许。上帝赐给以色列人，也赐给我们所有的人一位伟大的救主。我们现在就再一次看这首诗歌，从第四十六节开始。玛利亚说，我心尊主伟大，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，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，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。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，他的名为圣，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。他用膀臂施展大能，那狂傲的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。他叫有权柄的失位，叫卑贱的升高，叫饥饿的得饱美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，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，施怜悯直到永远，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。玛利亚和伊丽莎伯同住约有三个月，就回家去了。圣父上帝很伟大，玛利亚腹中的圣子耶稣基督也很伟大。玛利亚说，这伟大的上帝就把高傲的人降低， 但他也把 卑微的人，包括玛利亚自己，还有以色列人，把他们升高。圣经其他的地方也就这样说，譬如彼得前书说，上帝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那么你要当哪一种人呢？你要当上帝降低的高傲人呢？或者你要当上帝升高的卑微人呢？无论你想要当哪一个，我们都是卑微的罪人。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。即使我们真的有一些特别上帝给我们的恩赐，或者我们真的用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做一些很好的事情，耶稣还是教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要说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，或者更好的翻译是我们是不配的仆人，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。我们真的是不怎么样的，我们不是伟大的，我们是卑微的仆人，我们是卑微的罪人而已。但是你们所有受洗，包括今天陈瑞恩 Ryan， 所有受洗的人，归入基督的人，也是伟大的，非常伟大的，因为你所领受的、所信靠的耶稣是很伟大的。其实这伟大的主耶稣的情况是非常特别的。上帝的儿子本来是永远也是掌管宇宙的主宰，好伟大，但是他把他自己降低，甚至降到我们罪人之间。圣诞节的时候也情愿地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在十字架上也受了我们罪所赚得的惩罚。耶稣降到这么低的地位，那他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就是因为他如果这样做的话，他就可以把我们罪人升高，一直升到天堂，永远与他在一起，那么高，这么奇妙。我们卑微的仆人根本不配上帝的儿子伟大的主耶稣为我们这样做，但是在他的爱和怜悯里，他就是这样做。圣经说，上帝使那无罪的，就是基督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。还有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就了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按照你自己的本性，按照你自己的思想和行为，你是一个很卑微的罪人。你也许像夜郎的国王一样，骄傲地以为你是很伟大的，但是你根本没有。你是一位不配的、有罪的仆人，但是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你是好伟大的。你这小小的夜郎比整个汉国大多了，因为你是与耶稣那位伟大的主耶稣连接了。这伟大的主耶稣为你成就了大事，他2000年前赚得了你的救恩，现在在他的话语里面，在洗礼里面，在圣餐里面，他把这个救恩白白地赐给你，你也领受了，你这样就成为伟大的。这不是因为你自己本来怎么样，不自己本来伟大，不是，而是因为你的主耶稣是伟大的。感谢这伟大的恩典，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，阿们。